分享到从这个马拉基书到马太福音，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当中讲到马拉基书是一卷很沉重的书，就是神责备百姓不愿意对神作出应有的奉献，个个都为自己着想，神家就被忽略。但是从马拉基书到卷到去马太福音的时候，就出现了在圣诞的故事里面几个很有意思的人物，不过仲有约瑟啊，亦啊，即系好抵谂啊；玛利亚亦好抵谂啊，即系宁愿即系冒上被石头打死嘅危险，都要成就神嘅心意。三个博士一样承受神心意，好多嘅牺牲啊，就愿从东嚟到去西，好长途跋涉，亦都愿意为神作出好大嘅付出啊。跟住個西門要承受神嘅心意，所以馬等等等等，要等到尼賽亞嘅出現。當然就係我哋耶穌基督被神差遣嚟到作拯救者，耶穌基督好大好大嘅犧牲。呢啲人物都係為咗成全神嘅心意，好多嘅犧牲，好多嘅付出。但係聖經故事唔係即係咁，當然唔係一個咁最完美嘅故事。我哋天咧，曾经读过《约翰福音》里边，我哋就睇到系一件我特别第一次咧，我会喜欢嘅经文。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这就是神啊！太初有道，英文咧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word 呢个字咧，即系英文就一个说话或者一个字啊。但系当原本嘅意思，太初有道 ，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 呢个 word 呢个字唔系咁字嘅意思咯，唔系文字嘅意思或者说话嘅意思，包含咗嘅系道理。答唔咗嘅係好廣闊嘅含義啊，所以上個禮拜嘅即係一個福音短劇裏面都提到啊，道教個道字好有意思嘅，道係代表一種嘅喺運行喺世間當中一個規律。不過後來啲人就將老莊嘅説話咧轉，即係嘅道理咧變咗做宗教咁嘅另一回事。故此和本将《In the beginning there's word》呢个说话译做太初道咧，好有意思嘅，好啦，即系冇一个其他嘅字能够更加准确译到英文或者原文嗰个 logos 呢个字嗰个含义。太初道就道与神同在，道就与神，呢个系讲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系道，耶稣基督就道路、真理、生命，耶稣基督就系创造者。所以第一章系好宏伟嘅，咁啊四卷福音书里边咧，最喜欢嘅开头咧。就是约翰福音，其他三卷福音书都讲到耶稣基督，不计马可、马可冇啊，路加、马太讲到耶稣出生的故事，但约翰福音讲耶稣出生咧，就唔系讲马槽，系讲更远更远嘅开始，就系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一世界开始就已经有耶稣基督。当然，世界开始前耶稣已经存在，冇世界嘅时候，世界未做之前，耶稣基督已经存在。而他也是创造主，万有都是藉着神造的。这个创造世界的耶稣基督何等的荣耀，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藉着他造的。生命做到里头，生命就是人的光，光照在黑暗里，黑暗却不接受光。很有诗意，很宏伟的说话。今天讲到约翰福音，就是先约翰，有个人就是约翰为光作见证。但是一去到第十节的时候咧，那个调调突然间变得好无奈，好凄怨。由太初有道咁伟大嘅说话，突然间转到他在世界，世界系佢做嘅，藉着佢做嘅，冇世界，冇耶稣就冇呢个世界，冇耶稣就冇我冇你。呢个世界系佢做嘅，但系跟住说话，世界却不认识。即是你想象一下、啊、可能有人知道啊，呢间教堂是英文堂，即系好多年前由英文堂一班懂建，即系建筑嘅人喊，即系有啲标打啊嘛，起成自己起嘅。你想象系一个负责起嘅人啊，离开咗好耐翻嚟，你边个啊？啊，人我做的，我做嘅。啊！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大家梗欢迎啦吓、啊！你从标打嚟到，梗欢迎。耶稣基督创造咗世界，但呢个世界佢不认识他， 跟住嗰句话仲凄凉，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却不接待他，而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权柄作神的儿女。但是很多人是不愿意接受耶稣基督，那些人不能够作神的儿女。圣诞是一个接受的故事，约瑟接受神的使命，玛利亚接受，博士接受，但是这些人拒绝。第一次拒绝相信就是伯利恒，用路加福音讲到，当玛利亚临盆的时间，新人从来到伯利恒客店里面却没有地方。当时因为做过节的缘故，人口普查，所以很多人回到故乡做人口普查，所以伯利恒平时可能没什么人去，但那时很多人过回去。好了，但是这个夫妇个太太已经身人重了，应该找到地方，但是客店里面没有地方。如果你担心去的地方没有旅馆的话，那就是你不是千万富翁了。你千万富翁你不用担心这些事，有钱比较中文是吗？有钱就可以吃得鬼推磨的了，没有人没有地方住的。如果新马利亚找不到地方，要在马狼马槽地方诞生耶稣，因为他穷。这个意思记得讲真转头，你客店人见到大肚林丹都有点慈心，但是竟然不愿意接待。这些表反映到，反照回将来耶稣的一生都是被人所拒绝。当然圣诞故事另一个不接受耶稣基督的人就是希律王，一听到犹大的王要诞生，他不是要拒绝，他要杀了他，即刻找罗马兵将伯利恒附近的所有两岁以下婴孩杀了，不是拒绝，而是要消灭。后来耶稣在拿撒勒长大，是木匠的儿子，他本身都应该是木匠。第一次出去传道就在他的家乡拿撒勒，在会堂讲道。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被人赶走，甚至赶去山崖，要推他下去。那些是同乡同村的人，那个故事能响起一句所有做传道人的人都怕的经文。那个经文就是知道是先知在本地是不受欢迎的，耶稣在本地不受欢迎。所以这些当然他严格说他不是本地不欢迎他，整个有的地方都不欢迎他，很多人拒绝他。最经典的拒绝就是十字架，在耶稣钉十字架的时间，百姓说什么？钉他的十字架，我要巴拉巴，要巴拉巴将耶稣钉死，我不要这个，不要这个，这个强盗我们要，这个耶稣我们不要。耶稣是谁来的？耶稣这个世界的创造者。有人说 No No No， 何等的悲凉的故事。那个故事里面拒绝他的也包括了他的门徒。这个耶稣我不识他，你是他大弟子来的，好像说我不识他，我不识他，我不识他。众叛亲离，比如我们想想经文，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不认识他，他到自己的地方来，自己的人倒不接待他。这个圣诞故事也让我想起今天的世界。这个世界是一个我们知道北美、美国、加拿大是以基督教立国的，但我们慢慢的 say no to 我们的耶稣基督。学校里面不准再背十诫，不准再背主祷文，圣诞节 Christmas 不要再是 Christmas， 要是 Happy Holiday Happy Season， 不要再提这个名名字。圣诞节取代的是圣诞灯饰、圣诞老人、娱乐、购物、博圣地狂买嘢，呢不代表真正圣诞的意义，但世人用呢样嘢代咗佢。圣诞不是咁嘅，正如天虹，圣经里面的天虹是很漂亮的。我小时候见到天虹是哇好靓啊， 我今天见到天龙的时间，总有少少哀伤。就算你见到真天龙都好啦，心里面心里边都有啲哀伤。呢、这个咁靓嘅天龙，今日俾人用咗另做另一个嘅符号，何等嘅可惜！呢个唔系神俾人天龙背后嘅意义嚟嘅。天龙代表神嘅永约、神嘅永恒、神嘅信实，但系今日俾人攞咗。圣诞节唔系咁样嘅，唔系食啊、玩啊、买嘢啊、购物啊。但是被人误用了，而最可惜的就是有时信徒基督徒我们过圣诞节有时都会容易受影响。在圣诞节我最想的东西不是圣诞的意义，不是付出，不是牺牲，不是耶稣基督降生的意义，而是吃圣诞大餐、去哪里玩，去哪里吃、真正的圣诞节是纪念哪一个呢？当然有信徒会拗的，信徒会拗的，即係啱啱睇起呢個先教呢個哈巴谷，後來教馬拉基書，都係人都中意同信徒拗嘅，啊拗呢樣拗呢樣。我哋信徒會拗，點解守聖誕節啊？咁有啲教會唔守聖誕節嘅喎，點解啊？因為我知道咧，守聖誕節咧係真日子嚟嘅，就因為聖誕節係擸去最後晚餐，而最後晚餐係預節嚟噶嘛。如果个日子一定嘛，所以唔会转噶。所以我哋纪念受难节或者复活节咧，个日期系准确嘅。但系圣经并冇提到任何关于耶稣诞生嘅时间，亦极可能唔系冬天添，因为当时耶稣诞生嘅时间，野外有牧羊人野外看，我就坚持看守羊群。而冬天。意思是冬天很冷的，不可能在户外，所以那个应该是夏天。不过想一转头，另一件事，我一次的我弟弟和两个仔女太太过来，温哥华都在讲我道，他是圣诞来的，跟他去雪山，他仔细说，这才是 Christmas feel 的嘛。为什么？他是哪里来的？澳洲是什么来的？夏天嚟嘅，冇 feel 嘅。但系跟圣经嘅话咧，其实真正系圣诞咧，应该夏天嚟嘅。anyway， 我想讲嘅就系有人讲，咁既然根本即系唔系个日期，只不过夹硬啫嘛。甚至于日期原本系太阳，即系罗马人敬拜太阳神，因为当时罗马成为国教，而将罗马嗰个敬拜嗰个嘅太阳神嘅日期嗰、那个嘅日子编做圣诞节。所以今日外邦嘅节期嚟，所以啲教会唔庆祝圣诞节嘅。咁可能有咁嘅缘故，你都争拗，使乜纪念圣诞啊？圣诞节咪唔系个日子，虽然其实背后都有意思啊。首先已经提过啦，原本系太阳神嘅，以罗马最高神，但系基督徒揾到呢样嘢嚟纪念耶稣基督，因为唔知日期，就揾呢样嚟取代，即系话耶稣取代咗罗马整个帝国所敬拜嘅太阳神，都系含个意义。咁另外即系知道咗太即系。为什么阿波罗太阳神呢？为什么找12月25？因为那天期接近什么？冬至，那就汤圆了。冬至，中国人说冬大过年。什么叫冬至啊？虽然不是12月25日接近，意思就是说那天就是日短夜长去到最近，由冬至那天开始呢，就日长夜短，是一个咁嘅接，即系咁嘅交界。咁所以嗰个都代表住太阳开始咩啊？战胜咩啊？战胜黑暗，所以有嗰个含义，咁都系好嘅。咁但系你虽然咁讲啫，但系有啲人都系觉得，哎呀，都唔系真嘅，所以就唔兴啦，唔兴咪算咯。啊，咁我唔兴圣诞都唔系大不了嘅。但我想讲就系，咁更重要嘅问题唔系圣诞系唔庆祝，记唔记唔圣诞，更重要嘅可能更推一步。就是我们生命当中，不是圣诞有没有基督 ，Christmas 有没有 Christmas， 有没有基督？最重要的可能系问题就是生命当中，信徒生命当中有没有耶稣基督？约翰福音十五章讲到，我系葡萄树，你系枝子，常在我里边，我就常在你里面里边，我在你里边，你在我们里边。甚至喺圣餐里边食饼同埋饮葡萄汁，都代表住同耶稣基督嗰个合一个关联。但有时我哋生命当中，除咗星期日之外，我哋可能未必真系用基督喺我哋生命当中。我哋基督徒，但系基督未必能真系住喺我哋嘅里边。 假如你有同事，假如有同事同你讲，哎呀，星期日喺隔篱街撞到你某教会出嚟，哎呀，同你同事咗三年，都唔知道你几多徒喎、啊。咁嘅时候，就代表你嘅生命当中冇基督，唔系圣诞节冇基督，而今你嘅生命里面冇咗即系耶稣基督。或者上次所讲，当我哋对啲弱小嘅群体完全冇任何关心关注嘅时候，我哋冇做坏事，但我哋就冇做好事。耶稣基督会唔会咁样噶？唔会。如果耶稣基督突然间嚟到温哥华嘅话，佢唔会西区，佢会东区。啊，佢唔会过桂林，佢会 Sherry。我相信呢个佢有关心嘅。证明我说话，我常常讲嘅，即系 WWJD， 听过未啊 ？WWJD 就咩啊 ？What would Jesus do？ 跟耶稣都喺度黑里边，佢做啲咩嘢？有时当我哋生命当中冇基督嘅时候，我哋有啲嘢就未必彰显到呢个出嚟。基督系代表付出，基督为咗人嘅缘故牺牲一切。但喺马利基书里边睇到人为自己着想，一个人只为自己着想，唔为神家着想嘅话，就冇基督耶稣嘅心。当冇耶稣基督心嘅话，我哋口称我哋基督徒，但我哋未必真系有基督在我面里边。我大家都知道最系咪最应该最长命啊？系咪最长命啊？我啱啱最长命，我唔记得。太王系咪最长命噶？我唔记得最长命，总之在位年期最强就系太王。太王叫咩名啊？哇！我成日都谂翻佢唔谂唔到个名嘅，咩蒲咩蒲妹蒲蒲咩姐，好难读嘅。啊 ？OK， 咩话嚟 ？Anyway， 啊，佢死咗惨啊！我大家知道佢有个王储，啊，佢有个女，个男嘅做王储，个仔女咧就啊有女嘅。咁但系好多人都想，不如改献俾个女做啊？点解啊？一个王储，即系难听讲句，冇忽朝一拜嘅，即系唔系个样貌啦，系嗰个太王系一个好尊严、好有操守嘅人，但系嗰个王储咧，花花飞飞啦，就纹晒身啊咁啫。我嗰时我成日觉得呢个太王咧就即系咁似。即系挨到而家先至离世都系好犀利嘅，如果系我已经见到只激死都似啊，王主你接位噶，我国家俾你嘅，你似样啲啦，哇花花飞飞饮醉酒，乜嘢衰嘢都做晒，但系而家都系我谂应该都系佢继位噶啦，你似边样嘢似啊吧？所以泰国将来点样真系冇人知，咁嘅王咁嘅人做太王，太王喺整个泰国里面有好重要嘅。镇一个威威唔系威吓，即系威信，即系镇吉人信服嗰个作用咁啊！我想讲就系我哋话我哋基督嘅儿女，我哋系神而基督徒，但我哋有冇基督嘅心？我哋冇基督嘅榜样，我哋有冇作耶稣基督会作嘅事情？有一次喺香港。同一班弟兄姊妹去丧礼，当时我系佢哋嘅传道人。去完丧礼之后，即系喺临散之前，有其中一姊妹同其他人讲，而家我系即系远少少，我听佢讲乜？你记住吉儿里边个一蚊鸡要用咗佢，嗰粒糖要食咗佢，嗰张纸巾要用咗佢，唔好攞翻屋企。你可能知道啦，打明嘅意思啦，可能听我咁嘅习俗。我听嘅时间只要累低咁滞，佢哋系我会友，我做咗啲传道人都几年时间，要讲嘅讲咗，要教嘅教咗，你讲啲讲嘅说话，背后乜嘢啊？背后系当你唔按传统。你做啲避忌嘅说嘢，你竟然将吉儿嗰粒糖带翻屋企先食，嗰蚊鸡攞翻先袋，叫话你将啲唔好嘢带入你屋企， 咁即系话，你虽然我哋虽然信耶稣，但我哋当我哋做啲咁嘢时间，耶稣都保我哋唔住噶。点教啊？点讲？所以当然我相信咁嘅人，即系咁嘅情况，即系喺多谢教会，应该唔系个个都咁样啊。但系一个咁讲，作传道人嘅都心痛。咁你生命当中最劲嗰个系边个啊？系上帝系耶稣啊嘛！佢话冇事就冇事，你点解避忌嗰啲其他嘢？咁即系你将耶稣嘅能力系睇低咗，甚至严重讲一句：姊妹，你有信过耶稣，并唔系胜过耶稣。胜过耶稣系万有之主，恶势力、邪魔在耶稣之下。我记得一次，我去一个亲戚嘅丧礼，去丧礼。咁我表姐喺嗰个类似即系官之瞻仰遗容之前，同我讲：阿豪，你好似系呢一个生肖嘅，即系同生肖，同嗰死嗰个同生肖。你避一避，即系离开避一避好。我心谂。如果我避的话，我仲是传道人，梗系唔避啦，照样坐喺度。同生肖啊，点啊？嗰晚我冇事啦，冇肚痛啦，冇事。弟兄姊妹，我有冇真系基督生命？有冇基督生命嗰个彰显？我呢两日，即系琴前日啦。有机会经过呢个大型嘅商场，去啲大型嘅连锁嘅即系嗰啲电器铺，好大间。平时去咧就好阔落嘅，啲走廊好阔落嘅啊。但系前几日去嘅时候咧，所有走廊都行唔走啊，要咁样行啊。咁点解啊？你去过未啊？点解冇位啊？因为全部摆晒一箱一箱好大的箱嘅超大嘅 TV 摆满晒，超大，哇！箱箱未开嘅摆喺度，预备乜嘢啊？预备博圣地，预备啲人嚟扫货。我成日问买嘅人系咪冇 TV 啊？是不是大家都齐齐在圣诞节坏机啊？当然不是啦。圣诞节无论部电视机几大几新款，都是换机的时候来的啦。无论你的 iPhone 是什么风都好，都差不多要换的啦。我望住那间铺头里面摆晒所有走廊的电视，然后想象一下，这一批电视去到所有人家，然后有相同数目的电视就会去哪里啊？我 recycle 啊 ，recycle 几多啊？永恒是一个很靓的字嚟嘅，永恒，但是有很多嘢永恒是很可怕的，很多垃圾。将会永恒地与我同在，与你同在，与你的下一代同在。哦，咁讲到尾，希牧师你买唔买嘢嘅？买，不过真系尽量少买啲啦。真系坏咗，被逼啦，真系需要换啦。耶稣如果系在此时嘅话，耶稣嗰度又会如何咧？耶稣都爱小朋友，亲近小朋友。但你知唔知道，随便换手机、随便换电视、随便换乜换物嘅话，嗰啲嘢会永恒地伤害我嘅儿女、我嘅孙、你嘅儿女、你嘅孙。下次买嘢嘅时候，无论系 online 买嘢或者系去商场买嘢，问自己三个问题。特别我第一个问题系一定要买咩？第二个问题系一定要买咩？第三个问题是一定要买咩？问完之后就感谢主，安心去买啦。呢个世界好多假嘢，菠萝包里面冇菠萝噶， 蟹螺里面冇蟹嘅，啊，即系苹果汁里面唔会有苹果嘅，啊，俄罗斯真理报里面冇真理嘅，平安夜亦都冇乜平安嘅，有人称之系好俗嘅名称叫失真夜。基督徒咧，系咪货真价实噶？我哋咪真系有基督喺我哋生命嘅里边？啱啊，买本书啊，即系。都买咗摆喺图书馆嗰啲啊，叫 A 货信徒，呢个 A 货知啦系咪啊 ？A 货信徒，即系话啲基督徒就有啲行为本身系唔 match 嘅，唔 match 嘅。似你可有机会借本书，最近睇马呢本书，教马呢本书，有一句说话，常常喺脑海里边即系漂浮住，同大家分享佢嘅经文喺马呢本书第一章。是1123页在旧最后的了。现在有几圣经摩显是吗？马拉基书第一章。马拉基书是一件很凄怨的书，其实上帝质问他的百姓。一开始第一章里面第六节下半节那里说，马拉基书第一章是1123页。这里说一章第六节第下半段，耶和华对你们说，儿子尊敬父亲，天公地道，仆人敬畏主人，天公地道，我既然是你们的父亲，尊敬我的在哪里啊？我既然为你们的主人，你们的主敬畏我的在哪里呢？愿者圣诞主义同我的思想，我们既然是基督徒，我们既然奉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将神摆在哪个位置？圣诞主义里面，我心里面最思想的东西有些什么呢？圣诞主义真正的意义，弟兄姊妹，不是圣诞树，虽然圣诞树很漂亮，不是叩问，不是圣诞大餐，不是圣诞卡，不是你送或者收的礼物，圣诞最重要的意义是什么？我突然想起一首歌，这首歌跟今天所说的是很 match 的，不过神给我都有讲少少讲到恩赐，相貌就不便自评，歌声也不是那么好，但是呢今天呢很高兴就请了三位弟兄姊妹跟我献一首歌，很有意思的歌，等大师，唔该几位。 Find it hard to sleep tonight, resting by the Christmas light? Could there be something you forgot? Beyond the boughs and mistletoes, the trees with presents wrapped below, there's more to this than you had ever thought. We lost a reason that we celebrate each year. What is Christmas if there never was a Savior wrapped in a manger? What is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Remember howThe story goes, God's gift was wrapped in swaddling clothes beneath the star, one great and holy night. The shepherds heard the angels sing, the wise men brought an offering. Peace on earth began in Bethlehem. Have we lost the reason that we celebrate each year? What is Christmas? If there never was a Savior wrapped in a manger, what is Christmas? If the angel never sang glory to the newborn King, what is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There be n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Gloria in excelsis Deo. What is Christmas? If there never was a Savior wrapped in a manger, what is Christmas without Christ? This is Christmas. It's all about a Savior wrapped in a manger. This is Christmas because of Jesus Christ. This is Christmas because of Christ. Because of Christ. 心底去祷告，真爱主，正如诗歌里面讲到，没有基督，根本就不会有圣诞。圣诞意义的主角，真正的主角是耶稣基督，是一位爱我们、为我们道成肉身来到人间、降生污秽马槽的创造之主。耶稣基督是圣诞的主角，让我在圣诞里面思想你。圣诞里面歌颂你，圣诞里面思想你诞生为人，给我们生命当中应有的影响，应有的回应，所以将我们众人来仰望，让我们过一个美丽有意义的圣诞。同心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字祈求，阿们。 多谢牧师的信息，我们同唱一首回应诗。生命圣诗301首，主耶稣我爱你。我们唱第一、第三、第四节。 嘅时间，系奉献嘅时间。